Cool.

放手，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，事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也 yeah。

却选择静静关上心门，留下片刻温存，只怕还有来生，我爱的依然最真，我最深爱的人生我却是最深 都不一样，爱到底。